OK，10点钟我们就按时开始。今天心腹成人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创造这个世界，又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能够按照你的话语来合乎的理解，来合乎的看待，来合乎的观察、领受，你所创造的世界是何其的美，是甚好的，是其中有这么多我们平常无法看见，也无法因此而发出颂赞的。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世界，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个世界，也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借着这40分钟的时间，借着先贤们的教导，从你的话语之中看到你是何等的一位上帝，和你创造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位，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最多的是你创造的人又是怎么样的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 今天第4章新民信仰告白是讲创造。这个班我们今天一天一次就把第四章蛮短的，它只有2段。OK， 创造论和进化论，现在大概是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在学校他们学到的应该都是进化论嘛，对不对 ？OK， 但是这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我们的信仰告白讲得很明确，是创造，上帝创造了，从无到有创造了你眼睛所有可以看到的一切。OK， 我们先读一次好不好？第4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父、子、圣灵，上帝为彰显自己的永能智慧与美善，乐意在起初于6日之内，从空虚中创造世界，以及世界上一切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并且所造的都甚好。OK， 我们就一段一段的看。父、子、圣灵、上帝。OK。父子圣灵，上帝为彰显自己的永能智慧与美善。谁创造世界？对，我们都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right？ 但是先贤们在这里，又按照圣经的启示，特别强调，上帝并不是，对不起，创造并不是三位一体某一个位格的特别只有他做的工作，他是说。信仰告白是说，圣父、圣子、圣灵创造了上帝。我们可以看一下引用的经文，希伯来书1章2节和约翰福音1章1到3节，这个应该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如果说我们要在这边讲这两节经文特别将我们的目光放在哪一个位格上面，就是论到创造之功。希伯来书1章2节和约翰福音1到3节，1章1到3节，这是特别讲哪一个位格在创造之工上面的工作？你们觉得？第二位格嘛，对不对 ？OK，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这是圣子，晓谕我们，又立他为。成为万有的，你可以注意，在希伯来书1章2节之中就已经有过去、现在与未来。过去是在哪里？最后一段也曾借着他创造世界。从一开始，对我们来说，时空中、时间中的最开始或者最原始，你说最过去好了。从时间一开始有时间，是借着他创造出世界。而且现在在这末世，在当下，在我们现在处的时代，使徒处的时代，在这个末世，我们处的时代和使徒处的时代，就是当下，就是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而且在第3节，他在那边会讲，又借着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OK， 又早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这个跟哪一节经文有点相似？ 有过去、现在、未来，又讲到关乎创造，谁创造和创造的目的和是透过谁创造。我们时常在颂赞的时候会用这段经文，会让你们想起来吗？有吗？有想起来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最后一节经文，万有都本于他，也倚靠他，也归于他，出于他，现在也倚靠他，也要归于他，过去、现在、未来，有一个刚开始，有一个过程和有一个最终的目的。 OK， 愿荣耀都归于他。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子在创造之中所，你要说担任的角色吗？或者说他的确是参与创造之功。父神创造世界，这个就是圣经的第一节，直接就讲上帝创造了天地。所以我想先贤们没有在这里特别引用经文，因为这是不便自证啊，就是你读圣经的话，这个大概就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但是子的确也是参与，那圣灵呢？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这个也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上。你可以注意，其实先贤们我觉得可以，如果他们哦，在这里是没有有一个对比，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在新约里面，如果你说有一章经文与创世纪第一章做很明显很用意的对比，是在哪一节、哪一段、哪一章经文？很刻意，作者这章经文的第一节就是对比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约翰福音嘛，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其实你读约翰福音那边还有另外一个，你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可以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吧，帮助我们读对观福音。哪一段帮助我们？也就是说约翰福音有一点像是给了我们一个，因为它跟创世纪第一章是做这么明显的对比，上帝的创造之功是太初有道，然后凡事都是借着他造，没有一件不是借着他造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对观福音，也许没有这么直接的这样子创造的对比，可是对观福音有另外一幕也跟创世纪第一章是非常很明显的这种对比，跟圣灵有关系，跟水有关系。圣灵在水上面有关系，圣灵在水的上面有关系。约旦河里耶稣受洗，几乎是一样的画面或类似的用词。OK， 圣灵从上面降下来，然后耶稣是在约旦河里面受洗，在水的上面。那个，如果我们要说，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洗是他公开事工的起头。耶稣公开事工不外乎就是什么之功？救赎之功 ，right？ 救赎在新约里面重复的出现一个概念，你们若在他里面，就是新的创造。救赎是新的创造，所以我们也不会很奇怪，在新的创造里面有同样的画面赐予，在圣经中赐予给我们。那其实是在一个预告，耶稣受洗有诸多的意思，其中一个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上帝现在在做新的创造，借着他的儿子，还是借着他的儿子，但是他的儿子却是道成了肉身，之前是上帝说有就有，借着他的话语，然后他的圣灵在深渊运行在水面上面。 OK， 所以 第一句先贤们要强调的是，就像所有我们之前有提到三位一体的外在工作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办法分开来，都是三位一体的工作，每一个位格都有参与在其中。 OK， 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为要彰显自己的有能、智慧与美善，这是讲到目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上帝创造世界？为了他的荣耀。对不起，我的讲义，我应该看我自己的讲义。我们读一下我印在讲义上面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念？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个或者就是先贤们，这是圣经中讲的先贤们，你可能也听过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信心寻求理解。这就是被赐予信心之人，怎么样领受我们的信仰？不是先理解才有信心，我先透过我的理性来评估、来判断，然后我才说这个是可信的，而是人先被赐予出乎于你理性之外、在你本身之外的超自然的信心，然后凭着信心在寻求理解。在这边所讲的，讲到创造，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的处境，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创造论并不是一个主流的思想。我这样讲应该不会是，对不对？创造论并不是一个主流的思想，主流的思想是进化论。但是我觉得圣经中的教导，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会借着，有的时候我们会落入一种试探或者思维，就是我们以为因为有这两个论述，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借着辩论或者借着举出例证，然后来举证说，你看这是上帝是创造，就是对还不信的人或者不相信创造论的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是怎么相信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语所创造出来的？凭着信心 right， 这也不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证据，或者有一些新的考古的证据，或者新的一些科学的论述，说这是创造论。是若非有信心，你不会领受全部万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话语所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一切都在基于这个标准之上，不是基于外在的理由、外在的佐证、外在的证据或者哲学上面的论述。这些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最终没有办法帮助你得到那个 conviction， 那个信，真正知道因信而知道的就是上帝的话语创造了万有。 OK，Anyway， 所以希伯来书我个人认为十一章第三节是一个很重要，要我们在讨论这段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 OK， 上帝是三位一体今天创造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创造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这就讲到说，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为什么上帝创造了人或者创造世界，在其他的也许课堂或者教会里面有听过，有没有？有吗？没有，都没有讨论为什么上帝创造了你，无所谓。这个跟无神主义这还差不多，反正我就已经来到世界了，本来是从一个单细胞，然后变成双细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到世界上。圣经告诉我们都是为了他的荣耀，但是有的时候也许我们没有听过，但是可能在其他处境之下，你在教会里面会听到说，上帝创造人是因为他的爱太多了，他必须要分出他的爱，他必须要有爱的对象，或者说 同一个论述的反面就是因为他不甘寂寞 OK 他需要有人陪伴他啊，很粗糙这么讲，不管是出于他的过于丰盛还是他的缺乏而创造世界，这个都不是圣经所启示的，最初是始于他，最终也是因为他。如果你要说是因为他有某种需求而创造世界，他的本身就不是一个，我们之前有讲到神是一个全然自给自足的上帝 OK， 但是也的确因为他的丰盛所以他可以创造世界，但是不是，我们要小心点，不是因为他的丰盛而他必须创造世界，但我们要讲的就是这样子，最终是为了他的荣耀，是出于他也归于他。OK， 因为我们在代差已经有提到这个问题， 是， 但我的回答也是为了创造，为创造是为了大众创造人。他说为什么上帝创造？那他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哦，那所以上帝是需要人家来荣耀他？我说，也不是，因为上帝的荣耀是就是刚刚讲的自给自足。那真正的原因，上帝创造人是为了他的荣耀，但是如果他的荣耀是满足的，那为什么？ 所以他不需要这个荣耀，但是你看我们的这边就讲说是乐意，对不起，因为我看到中文我找到这个字 It please God， 他乐意，他并不是说it's beholden 或者说 it is necessary to， 并不是说他为了必须要彰显他乐意，所以这个是在神学之中 is his good pleasure， 他的乐意，但是只要讲到他乐意就并不是说他需要 OK， 但是他的确乐意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乐意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说他乐意彰显他的荣耀，让受造物能够荣耀他，能够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样可以解释吗？所有的你就是回到，这是全部都是出于他的 good pleasure， 他乐意，可是不是出于 necessity， 不是出于他的必要。OK， 那其他之后，也许你会用必要的这种言语，我们就说那个必要不是绝对的必要 ，right？上帝创造人，人就应该需要荣耀神，神理当应借着他的受造物得荣耀，因为这是上帝创造之目的。OK，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上面说有其需要或必要，但是那个推到最初的，他是不是需要创造这一切的东西，需要创造你我，这是不需要，因为他是全然自给自足的。所以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神学上面来讲的话，按照圣经的理解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加诸神任何的荣耀，但是我们却要荣耀神，因为神的荣耀已经是全然的 fullest， 我们是受造物，是没有办法再加给他荣耀，但是我们是不是需要荣耀他？的确是需要，但是这个荣耀并不加上帝他本质的荣耀。像到这样子的朋友的话，我不太确定，也许我比较迟钝，就是说当你说上帝按照他的美意，按照他乐意创造和他需要创造这中间， 我觉得好像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有其差别，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存在世界上，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存在世界上，我们理当就应该要荣耀他，使他得荣耀。OK，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关于这方面 ？OK， 为了要展现他的全能、他的智慧和他的美善，所以世界上也许有很多问题我们并不了解。其中一个最大的奥秘，也就是圣经最终 ultimately 没有给我们答案，就是。为什么上帝容许罪恶来到世界？魔鬼什么时候堕落？为什么容许魔鬼堕落？你知道吗？ 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次要的退另外一步，我们可以说最终我们也可以说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因为这都是在上帝的智慧之中，他决定如此展现他的全能智慧和荣耀，最佳的展现全能智慧和荣耀。其实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瞥见这一点，知道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慈爱，神的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将他的儿子舍去给我们，等等等等，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OK， 所以最终的答案，世界上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也许这问题并不给我们最让我们心中完全可以满足，尤其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认知、我们的信心都是很软弱的，我们的认知也受到罪的影响。但是有一个问题总是不会，那有一个答案总是不会错，就是这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我为什么得癌症？这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我为什么有一部车子撞我，或者我的车子为什么被撞？这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当然我们知道在一般的处境之下，这个时常会变成属灵口号，会变成滥用，因为你其实不知道如何上帝他展现的荣耀，其实你没有真正的展现他的荣耀。但是 你们听懂我讲的意思吗？所有的事都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在上帝的在他的乐意、在他美善的旨意之中，也许我们看不出来，可是最终必然是最终的目的是他的荣耀。而我们最终的目的当然跟他的荣耀有关系。我们最终目的在我们的这里时常讲到一个字，就是荣福直观。我们要得到荣福直观，我们要眼见他的荣耀、right? 所以他的荣耀跟我们的荣耀是有关系的。 anyway， 讲到创造，我们其实是不可避免会一定会讲到最终 protology 一定跟 eschatology 有关系，最初的和最末的一定有关系。 anyway， 我又讲太多了。好，乐意，上帝乐意，不是他必须，在起初于六日之内从空虚中创造世界。先贤们讲六日之内，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教会会教导创造论和进化论是可以融合的 ，OK， 或者叫 theistic evolution。Theistic revelation， evolution 就是神的引导式的神导进化论。我不知道你们在改革中有教这个吗？ 应该没有讲。 OK， 神导进化论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进化论其实也是符合圣经的教导或什么，是在神的导引之下有进化论，但是我觉得你很难读圣经，就是 good faith， 就是按照你的无伪的良心读圣经得到这个结论。先贤们很明显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合乎圣经的，合乎上帝直接的启示，他是在六日之内创造了世界。关于这个六日怎么理解，这六日有一些分歧。就我所理解的，在先贤们的理解之中，绝大部分西敏信仰告白的神学家看这个六日为我们现在的就是24小时的六日，在六日之内创造。但是的确其中有一两位，其中有一位是 Lightfoot， 他会认为这个六日不一定是24小时，尤其是前三日还没有月亮和太阳之前， OK， 只有光和黑暗，他会认为说也许我们不要那么快的下结论，就是说这个六日一定是24小时。但是绝大部分的先贤们，据我们手中的资料，据我自己所知道的，就是认为这六日是24小时，并非在300多年前他们没有这一类的讨论，有，可是他们的共识，信仰告白共识就是 literal 六日，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六日。但是如果你不觉得是24小时六日，你是不是仍然能够任性西敏信仰告白？我个人的理解 ，OK， 我先讲我的立场好了。我认为我是同意，就是 literal 六日六，24小时的六日 上帝借着他的话语说光就有光，说天上有太阳就有太阳，有星星就有星星等等等等。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六日也许它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它的这个日的时间也许比我们现在长，或者前三日的时间比后三日的时间是有所不同的，你是不是能够任性西敏信仰告白？我觉得是可以，因为在这边没有讲说，因为你可以仍然可以说他们并没有说这六日就是我们现在二十四小时 OK、你还是要任性，就是上帝是从无造成有 OK， 借着他的话语造成，但是是不是这个时间是可以拉得更长或者更短，或者有其实有极端，奥古斯丁他会认为这个六日他是叙述一种上帝创造的，应该不是说过程，怎么创造了万物，好像 有上下之分， 最好的放在最后。可是奥古斯丁他其实是认为他认为是上帝就在那一刻之间凭着他的话语创造所有世界。所以奥古斯丁是一个极端，就是他认为这个六日是一种形容上的六日，不是把真正的不是把时间拖长，他反而是把时间缩短到只有一刻，上帝所有全部一下就从无全部都有 OK。另外一个极端或者另外一种理解是现在你可能会听到比较多，甚至有一些改革中神学家会说这六日是一种形容上的六日，时间可以拉得很长，你懂我意思吗？大概是这样子。我个人的认为，如果你要这样讲，我不太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为了要符合所谓的科学证据或考古证据吗？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是凭着信心领受上帝的话语，相信上帝是借着他的话语创造世界，我不太确定你把时间拉长和说上帝就是凭着他全能的话语在六日之内创造世界，二十四小时六日，实际上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I'm not sure， 我不太确定那个动机，最终我不太确定会让他们得到他们所想要的动机，就是又符合我好像我们现在科学的证据，然后又符合圣经的教导，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我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但是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领受上帝的话语，而且认知在犯罪之后不只是人受到影响，是大地受到咒诅，我们真的不太了解整个大地受到咒诅对他的比如说石头所造成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自己的，我觉得就是说比较合理的读圣经和读心理信仰告白是六日，就是二十四小时的六日，凭着他的话语创造世界 OK。 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那个六日不是二十四小时是更长的话，你还是可以在某种程度我认为会有点别扭的任性心理信仰告白，对你怎么读创世纪第一章其实我觉得也是会有问题OK， 但是我个人不会说你没有办法任性西敏信仰告白。OK， 也就是说，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我觉得啦，如果我们现在教会有长老会，应该还不会排除你做长老的资格，还是这么说。OK， OK， 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谁？ 杨 乙的 EJ Young， EJ Young， 我知道他是持另外一个，就是我讲的那个。 他说这个是字义上面的解释，就是他说 Young 这个字的。Yeah, yeah, yeah. 如果从字义上面的解释，他觉得圣经就是不是日，乃是日，他的确是日，但是一段时间的日。从字义上来说， 就是说 Yom 这个希伯来字，这个字有些人说。在字义上解释，有的时候他会解释成一段时间，不一定是二十四小时的日。OK， 我会建议我在这上面有写，其中一个我找到的一个很好的关于这个的讨论，就是 OPC 的 Study Report on Creation， 他们每年都会有一个，大部分每年他们都会有一个主题。他在2004年，你去那个 OPC 的网站，我这边有列出来，他有列出来，他其中有很详细的讨论，就是关于怎么理解这个 Yom 这个字，他们的结论就是应该是24小时。你看到他们中间的 中间有一些讨论说，那如果我们中间 OPC 中间，你知道这个就是 OPC 就是美国正统Presbyterian Church 正统长老会教会，就是最保守最保守。我个人如果我觉得如果我会如果在美国我会加入 OPC， 我会最认同他们的信仰。他们说那如果我们中间有人不认为二十四小时呢，你去看他，我觉得很有趣。那篇报告里面他就说啊，我们现在如果说真的要强调说一定要任性二十四小时你才能够被按牧成牧师，或者说这样的话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他是很不甘愿的，就是说我们还是不会完全以二十四小时为评估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按牧的标准，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他的那篇报道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写的很有很多的关于怎么解释要怎么解释日这个，然后有把其他人的观点拿出来。那另外一个除了 E.J. Young 之外，就是我们的英雄，我的英雄 Bavinck， 他会认为说那个日不是24小时，会属于比较长，所以我有列出来。Bavinck 当然他写了那个四个改革中的系统神学。但是有一本是中文有翻译出来简体字，我们合理的信仰在第十一章，大家可以去参考。这个也就是其实也就是正统改革中二十世纪初的神学家，如果你不很直接就是认二十四小时的一个范例，你可以去参考 Bavinck 他在这里面所讲的。那另外一个范例就是 OPC 的那个Creation Report 那边所讲出来的。那你也可以去参考Poitras 他写的那个如何理解创世纪第一到第三章，我个人觉得 Poitras 写的很模棱两可，帮助不是很大。OK， 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列出两个极端，一个就是 OPC 的，我个人会比较倾向的，他这个这边列出来；另外一个就是 Bavinck。OK， 如果有人会说如果看一日为千年，所以那个一日也可能会是千年，其实你从这句里面就看到这，我们就这句来讲那逻辑上已经有问题了。因为如果你要看一日如千年，那个日就一定是很短的二十四小时间如千年，不是我看如千年如千年，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光是字义上面我觉得你不能光用那个，可是他们会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这个 yom 这个字可能不是很 strictly 就是代表24小时，也的确是如此。但是我觉得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用词，我个人现在领受是最直接最 good faith 最能够理所当然没有无谓的信心领受的，就是无谓的良心领受的，就是它是24小时的日。 OK， 好，而且我们花很多时间，而且创造是从无到有 ，OK， 并不是说，本来就有一些东西再把它组合起来，或者 organize 起来，是从无到有，就是上帝凭着他全能的话语，说有就有。所以也就是说，所有的 being， 所有的存有之中，你只能最终分成两类，一类就是你要说类，这是有点奇怪。一种就是创造者，一种就是受造物。不是创造者就是受造物，不是受造物就是创造者，没有在中间的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吗？没有在中间，好像有一些物质存着，也不是被创造的，可是那个物质本身也不是创造者，只有两个。 OK， Ex nihilo，所有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都是受造的。所以这也认知，有的时候我遇见，我觉得我们在这边比较没有，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不自觉的哦，天堂不是受造的，因为天堂好像是永远的，然后看不见。可见和不可见的都是受造的事物，凡不是上帝的事物就是受造，基本上凡不是造物主就是受造物，不管是可见或不可见，灵魂、天堂、天使、地狱， 我们的地板、天空全部都是受造的，都是上帝所创造的。OK， 而且这边先贤们有特别提到，他说全部创造的都是甚好。之后变得不好是后来的事，可是所有创造都是 very good， 在他的美意之中都是好的。这个跟我们一般的理解或者跟佛教的理解会有点差别，好像是凡属于世界的、属世的、属肉体的那些都是不好的，可是我们的上帝是非常爱肉体的上帝，他赐给他儿子一个肉体，将来我们的肉体要复活，所以我们的上帝因为他创造了 material 物质是甚好的，将来也要恢复成为甚好的，要他要借此得荣耀。我们因为可能是受到佛教的影响或者儒家思想影响，总是认为物质的本质上面就是不好的，我们会说属肉体的或者属堕落的，那是因为之后罪的关系，但并不是本来就是如此。OK， 希望 move 快一点。4.2，我们看一下。4.2，我们就不读了。这边也讲，上帝创造了万物之后，就创造男人和女人。OK， 上帝创造了人，创造了男人和女人。而男人和女人有理性和不朽的灵魂，人有灵魂 ，right？ 动物有没有灵魂？经文哪里说没有？经文哪里说动物没有灵魂？吹了一口气，对不对？那节是哪里？第二章第七节 ，right？ 那边谁可以帮我们念吹一口气的那一段？Good, OK. 生气存在人的鼻孔里面，所以通常我们会说这个就是那个气。当然，我们也知道希伯来文也可以当作是灵魂。OK， 生的灵魂 ，living soul， 吹到人的，所以我们通常会觉得哦，只有特别讲到是这个气是吹到人的里面。但是我们看另外一节经文，在这节经文更以先的创世纪1:30。这边讲到在地上有生命的那个生命，我刚刚提到那个气也可以当作灵魂，也可以当作生命来、right? 生的命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和生的气是完全一样的字眼，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圣经中有多处提到动物仍然是有灵魂的。还有另外一节经文，犹太书10，因为中文的翻译，犹太书10，谁能帮我们念？ 但这些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敬拜怪的自己。 对，没有灵性，其实你严格来讲，你也不会说那个畜类是完全没有灵魂。但是你读这个可能会觉得畜类就是没有灵魂，所以说没有灵性。但是原来的希腊文是 logos， 说没有理性，没有分辨能力。你听懂我意思吗？也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点讲，我觉得基督徒时常有一个概念，好像只有我们有灵魂。我个人的理解，按照圣经的有多处的经文都显示动物其实也是有灵魂。但是差别在哪里？这边先贤们特别讲，谁有理性的灵魂？只有人有理性的灵魂，就是可以简单讲可以分辨善恶，可 可以分辨善恶的灵魂，并不是人吃了分辨善恶的果子才能够分辨善恶。你仔细想，上帝既然赐给他一个命令，他就能够分辨善恶，我该顺服或不顺服上帝，并不是说只有吃了那个果子人才有分辨，才得到理性的灵魂。从一开始唯独人你要说唯独人有灵魂，我觉得这并不符合圣经，但是唯独人有理性的灵魂，而是灵魂就是不朽的，也就是说在上帝的定义之中，身体可以归为尘土，但是灵魂既然已经被创造，就永远不被毁灭，只是最终的结局会有所不同。 OK， 你可以参考动物，它不会分辨善恶，对，没有道，要这么说好了 ，reasonable soul 就是它没有道德的能力，它也就没有道德的责任，你懂我的意思吗？也许你会很讨厌蟑螂，但是你大概很难说蟑螂是不义的，它可能很肮脏、很恶心，但是世界上有很多不义的人，但是没有一只不义的蟑螂，你听懂我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要太直接分辨，就是说动物是没有灵魂的，也许就蟑螂来说，我们说它没有灵魂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你要说一只狗或者海豚好了，你说它只是一个 mass， 只有 materiality， 只有物质，而完全没有那种你看不到的，你要说灵魂或灵性的话，我觉得就我们眼睛所看到也很难这样子的解释。但是他们再怎么有灵性，他们没有，上帝没有赐予他们分别善恶之能力和责任和义务。我们先回答，天堂有没有动物？哦，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些这些跟就是很保守很近前的那个，我觉得就受儒家影响，所有物质的东西畜类的都是不好的，然后那些他说上帝创造都是甚好，他们以为在天堂就是很 sterile， 很就是有点像在那个医院里面的那个消毒室里面很干净，什么都没有，它只有白白的光，然后我也是白白什么都 no， 新天新地是很丰盛的，有树，有没有动物？以赛亚书十一章，以赛亚书六十五章，那时候孩子还可以跟蛇一起玩 ，right？ 狼可以跟牛一起共，跟羊一起共处。Anyway， 到底是怎么样？那那个动物是不是就是我们养的那只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养的那两只狗，之后天堂会有狗，但是是不是就是那两只狗 ？I don't know。圣经没有告诉我，但是新天新地并不是，那是，所以罗马书八章也是很重要的，万物都互相叹息，他们不是他们情愿的，他们也期待什么？最后上帝儿子最后的得赎，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在人的犯罪之下，不是你又不是他们的错，可是他们是无奈的，也在受咒诅之下，但是他们仍然期待有一个最终的结局。OK， 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思考的。哇，我们要花多一点时间。Daniel 来的比较晚，我们今天可能稍微晚一点开始，因为 Daniel 来还要准备，所以我们就再花看能不能五分钟把四点二结束。很重要的是，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创造了男人和女人都有上帝的形象，什么是上帝的形象呢？不是外在的形象，因为我们知道外在形象是上帝是个灵，他没有外在的形象可言，那是不是他的本来属于上帝的属性呢？这个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取上帝的属性，因为你取上帝任何一个属性基于他就是上帝，你就成了上帝。 OK， 所以上帝的形象在这里，你仔细看，他这边是讲什么？赋予他们知识、仁义或者公义与圣洁，这是基于两段新约的经文。这个跟我们刚刚讲到，救赎是新创造这个概念就有关系了。论到被新创造或被拯救的人，是按照原来有的知识、仁义和圣洁所重新创造。这在哪两节经文？我们之前也讲过，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他造主，造他主的形象。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有什么？仁义和圣洁。也就是说，上帝的形象跟我们的理性的灵魂或道德 moral 的道德上面有上帝的形象是有关系的。这个道德上面是认识上帝，无可推诿 ，OK， 也有公义。上帝创造人是公义的，没有犯罪的。人之初，性本善，是符合基督教的信仰的。如果你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嗯，还有圣洁，上帝创造人圣洁就是没有犯罪。是没有瑕疵的，没有犯罪的，没有沾污的。这个是上帝上最先创造人的 original state， 但是却有什么？有犯罪的可能，是没有罪却有犯罪的可能。还记得我们之前讲有四个，没有罪有犯罪的可能，犯了罪就没有不犯罪的可能，然后现在被拯救就怎么样？洗净了，我们是已经圣洁了，但是仍然是可以犯罪。到最后是全然圣洁，也不可能犯罪。那是在荣耀里面 ，OK。但是最初的是，没有犯罪，是圣洁的，但是却有犯罪的可能，因为上帝赐给人一个什么命令？而且哦，对不起，上帝的形象也包括上帝的本质，就已经反映在上帝的形象里面，就是说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是有在这边有提到，是在人的心上的。OK， 这个反映上帝的形象，因为我们说上帝的律法，这边特别是讲上帝的道德律法，后来写在石板上面。人堕落以后就不再写在心上，是写在石板上面。这边的律法不是讲说食物律法或者要守割礼那些外在，而是说上帝反映他本质的就是道德的律法。是写在人的心上。罗马书二章十四、十五节那边讲到，就算外邦人没有摩西律法，他们也可以知道何为善、何为恶，自己分辨。因为上帝创造人，虽然堕落之后，这个已经被玷污了，但是仍然残留有上帝的形象在人里面。所以说，堕落之后，你不是失去上帝的形象，改革之后你失去上帝的形象，你就不是人，而是上帝形象被。很全面性的破坏了 ，OK， 包括你的理性，包括你的道德能力，等等等等，都已经被破坏了 ，OK， 所以上帝的形象，某些来说是上帝，赋予人权柄要统治大地，这可以反映上帝的形象，我们人有灵魂。上帝是个灵，这也可以反映上帝形象，但是最终就是我们刚所讲到，在道德的层面之上，我们反映了上帝的属性。OK， 但是却有犯罪的可能，所以上帝不只是赐给我们道德律，他也赐下在创始之中，在第二章的时候赐下我们另外一个律法，或者我们的先祖最先亚当夏娃另外一个律法，这个律法就不是道德律。这个律法叫做positive law， 在中文里面是翻译成实证律。这个概念其实很简单，上帝的律法除了反映他的本性之外，何为善何为恶，他还有譬如说七天之中有一天要守主日，这其中有道德的层面，但是神学家也会说这其中有实证的层面。也就是说，上帝不需要在，我们的确要反映神的安息，但是 神乐意用七天中的第一天，但是能不能用八天中第一天，在这个层面上面我们也可以说这不一定，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实证律就是说它本身并没有好或坏，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并不是那个它本身就有毒，你吃了以后就会你就会死，而是上帝他就是我选了一个，可能是榴莲，可能是什么其他的，那个就是分别善恶果子，你不可以吃，在这个之下是上帝的律法，你就不能吃，这就叫实证律。所以在道德律之外他又赐下一个实证律，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个你不能吃，然后你凭着这个顺服，永远你个人的顺服，你是应该可以得到最后的结局。那最后的结局就是相反的，如果你吃下那生命树的果子，你就得到永生。其实上帝创造人如果遵守这命令，会得到与神相交的幸福又统治万物。这个相交的幸福又统治万物就是说达到你最终的目的，你就不会再堕落，你得到永生的意思就是你不会再堕落。也就是说、哦、我们又回到刚才所讲的，你刚开始你仔细去想创世纪第一章，其实就已经指向人最终的目的。上帝创造人放在伊甸园里面，那个不是亚当夏娃应该达到最终的目的，因为上帝又赐下一个正面的命令，他们应该借着这遵守这个命令达到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想与上帝永远的团契相交，而且永远不会失落，或者说荣福之观，眼见上帝的荣耀。这就表示人虽然甚好，但是还不够好，上帝创造我们最终目的还是有一个应该是要靠着人的顺服达到，我们现在也是靠着人的顺服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一样，达到的手段还是一样，对不对？但是却不是凭着我们个人的顺服了，是借着第二个亚当的顺服、他全然的顺服，然后我们是在他里面达到上帝创造人最初的目的。 我们等一下，我们今天就晚五分钟开始好不好？好，所以大家不会那么赶。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思考你的创造，让我们也思考借着看你的创造，也思考你对我们的旨意，起初是如何，末了又是如何。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借着这个让我们准备我们自己的心，知道你创造我们的美意，你也知道我们能够来敬拜你，其实是能预尝你最初指定我们最末了要得到的那个福分啊！求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听的人，祝福我们中间讲的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